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01集。梦中，陈阳拎着刀查看尸体，对萧迟也说：“ 主子，确实是辽营部的人。 投石机是重器，一动不便，他们想带着上路就跑不快。” 萧迟也对谭台虎说：“ 老虎，带着骑兵去追。” 乌子鱼见状立刻说：“ 我的马还能跑，兄弟骑我的吧。” 谭台虎说了声谢，便翻身上马。古军调转马头：“ 老虎跟我们一起追过去。”驾！ 他们带人走了，边伯营也被烧了一半。萧迟也在看马厩和粮仓，乌子鱼跟在后边寸步不离。 二公子， 边伯营虽然是巡查营，但也是储备营，这里跟边线还有些距离，往东是沙三营作保，路上有风哨和盘查。 萧迟也被晒得威脸双眸，又看了眼乌子鱼：“ 人家都到了背后，你们的巡逻队呢？” 乌子鱼认得萧迟也，他早年跟着朝晖、陈阳一同被选入王府，做萧继民禁卫的时候就见过萧迟也，但是那会儿的萧迟也和现在的萧迟也宛若两人，过高的身形让萧迟也的目光有点居高临下，被这样注视着，乌子鱼觉得自己无端低了很多。乌子鱼错开了目光：“ 昨晚出去的巡逻队没有回来。”“ 昨晚出去的巡逻队没有回来，作为主将到了午时也没有察觉不对。” 萧迟也像是闲聊，他给人的压力很大，态度却相当平和。“ 沙一营是交战地，边伯营是沙三营的物资补给处，这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前线作战。”“你心挺宽啊。” 乌子鱼听出来了这话的意思。萧迟也没有在李北军中任职，他现在唯有的军阶是去都禁军总督，还是个已经失去去都承认的总督，所以他没有立场训斥乌子鱼。但是越是这样平淡如水的语气，越让乌子鱼倍感羞愧。二公子要回李北的消息在李北流传了两个多月，小兵不提，他们这些有军阶品级的将领各怀心思。李北铁骑现有的将领里，除了少数是萧方旭时期的奇案，剩余全部都是由萧继明提拔起来的后辈。萧继明负伤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归位，二公子回来是否会顶替萧继明的位置，各种流言甚嚣尘上。但不论是准备投靠萧迟也的，还是持续排斥萧迟也的，都在等着萧迟也回来露出真面目。六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有关二公子的传闻千奇百怪，乌子鱼也在观察着萧迟也。“ 我们是昨日才从沙邑营交战地退下来的队伍，主要任务是为交战地统筹装备、粮食押运。” 乌子鱼顿了片刻：“ 边伯营原先的守备队伍已经替换到了沙邑营，所以这里暂时没有主力队伍。边伯营又位于沙三营后方，实在没有料到。” 乌子鱼的声音逐渐消失，他觉得气氛不妙，那微微压来的紧迫感比烈日还要明显。他迅速看向萧迟也，喉尖微动，没敢继续说下去。猛微偏着脑袋盯住了乌子鱼，他铁钩似的喙还没有擦干净。萧迟也后颈暴晒在阳光下，他抬起另一只手盖住，稍抬起头，仍然看着马厩：“ 你们不是离北铁骑吗？” 乌子鱼沉默地立在原地。萧迟也左臂稳当，猛加上臂腹的重量对于他而言不算什么，但是他没有让猛休息太久，等到陈阳清点完尸体，萧迟也就放猛再次飞离。陈阳仰头看着猛：“ 主子，要不要派队人跟着？”“ 边沙人偷袭带着投石机，想要避开沙三营的巡查很难，但是他们能这样摸过来，表明沙三营已经沦陷了。” 萧迟也没笑：“ 老爹能让押运队退到边伯营，很可能是还不知道沙三营已经被攻破了，猛是往沙邑营去送消息的。我们休息一夜， 明日就去沙三营。 二公子没有骑兵和物资，继续往东就是直面边沙士兵。他们既然能够无声无息地端掉沙三营，那么驻守在那里的人很可能就是擅长猛攻的汉蛇部。 伍子胥忍不住出声， 眼下还是等柳阳三大营的支援比较稳妥，我现在就派人去传递消息，世子一定会派昭辉前来。 你若是昨日到达边伯营时就往柳阳三大营送了信，那么赶在明日日落前还有机会。现在再送信，快马加鞭赶到东北两马道要一天一夜，昭辉从大境赶到柳阳三大营又要一天一夜，等他到了这里，边伯营也没有了。 萧池也指向望楼坍塌的地方， 现在就重建望楼，不要设在面向东边的地方，挪去东南角，清点粮食和战马，让军将们优先修理被投石机砸坏的营地防御墙。 公子若是担心边沙士兵再来，此刻就该把粮食和战马往东北两马道前。 伍子胥追上萧池野的脚步， 重建边伯营根本来不及，沙三营距离这里不过数十里，汉蛇部的马一日之内就能赶到。 萧池野几步上了栏杆，踩了过去，跳到了另一头，转身示意伍子胥不要跟着自己，顺口问道： 真心话？ 伍子胥没懂萧池野这句话的意思，他飞快地说： 现下只能抛弃边伯营，尽力减少物资损耗。 萧池野边倒退边说： 你就没有半点想要追出去的念头吗？ 这会儿日头已经开始倾斜，伍子胥站在废墟的这边，被萧池野的目光搞得莫名其妙，他背上的烫伤被阳光浇得刺痛，皱着眉看萧池也转回了身去，不禁费力地喊着： 打不了啊，二公子，我都说了我就是个押运队。 萧池也没回话，背对着伍子胥挥了挥手，意思明确，伍子胥可以住嘴了。他站在坍塌的粮仓跟前，神色冷漠，唇线紧密，一直站了很久。萧方旭大马金刀的坐在帐子里，仰头喝完了最后一口奶茶，糙茶冲泡的奶茶加了盐，已经割凉了，奶皮子朝在口中，有股奶香。他袒露着肩臂，军医正在上药。 阿莫尔是个好对手。 萧方旭在包扎结束后活动了下肩膀。 我在过去十几年里都在观察汉蛇部，却没有料到他们的冲击力到如此强悍，人一老反应也会慢，我已经大不如前了。 李北嘛，优势突出，弊端也明显。 左千秋抓了把沙子，又看着他们漏了下去。 阿穆尔为了你改变了进攻策略，他从前面对纪明绝对不敢这样突进，纪明善用兵法，在边线布设的营地都是层层相扣，铁骑出去应敌背后是带着链子的，那都是纪明给的补给，一旦局势翻转，纪明可以随时把主力拽回来免遭重创。现如今纪明退下去了，换回你，这些营地通传消息的速度慢了好些，你又跟纪明风格迥异，前锋不敢冲得那么猛，后背也乱了原本的节奏，阿穆尔能不把握这个时机吗？ 萧方旭起身穿衣，背部隆起的肌肉上满是伤痕，他说自己老了，可那极具压迫感的身体却比以前更加结实。他罩上袍子开始穿戴铠甲，过程中一丝不苟。 如果大周仍然处于中兴期间，那么纪明就是李北铁骑的最佳统帅，他做得相当出色，是维持李北巅峰的不二人选。 萧方旭借着佩刀，面色沉静。 但是大周已经有了崩裂之势，我们一味当强的策略不再适合李北铁骑。阿莫尔是老天赐予边沙的大额苏合日，他游走各部想要开天辟地，纪明的保守之策就是在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发育。千秋，你我都必须正视一件事情， 那就是边沙已经不再是依靠掠夺维持生计的松散小部，他们河流交汇，在阿穆尔的带领下成为了汪洋大海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等到阿穆尔统一十二部，边沙就能成为足以吞掉大周的庞然大物，要打他只能趁现在。我是李北的矛，纪明是李北的盾。李北铁骑在减掉重量的同时遇见趋于满足，失去对胜利渴望的铁骑就好像是不再食肉的狼，他迟早有一天会被其他军队所替代。 萧方旭说到这里时没有表情。 纪明吃了败仗，这对于他，对于李北铁骑都不是坏事。我把他十几岁就放进了军营，不是期望他去维系所谓的不败荣耀。战场上没有神话，我也会兵败，必须早一点让现在的李北铁骑明白，我们要的不是长胜，而是胜，即便败了也要迅速爬起来，手脚没断就依然能打。我和纪明先后都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如今该让李北饿起来了。 萧方旭停顿良久，目光深邃。 李北铁骑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统帅，这个人必须与我们不一样，甚至截然相反，他得撕掉纪明设下的那层儒雅，贪婪又凶猛，让李北铁骑饥肠辘辘，重归狼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